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728点，升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44美元，卖出1,961.7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5.33，瑞士法郎0.92，加元1.335，人民币6.998，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77，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广东，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噶。咁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就在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劳资审裁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邵氏影城一段就比较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收到自称是执法人员的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啊。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舒解抗疫。 喂呀，仔呀，有巴士到啦，上车啊。 阿爸戴返个口罩先啦。 戴咗囉，喺个下巴度。 唔得㗎，口罩一定要遮住你个鼻同埋个口先至啱㗎。 咁係，坐公共交通工具都要戴口罩，快啲戴啦，上车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8:08直播室入面，当然是二台直播室入面啦，有阿 O 同埋小白啊。早晨，小白。 早晨啊，哦，哇，等到颈都长啊。 系啦，终于咧翻翻嚟， 等到晨光第一线 啦。系啦，turn翻正个台先，啱啦。呢度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当然咧，唔系净系得小白同埋咧阿 O， 仲有咧彭爷爷、彭仔、哦。早晨啦、啊，彭爷。 早晨，彭爷。 讲到好似好恨，好恨翻工咁样。 系啊，个力储得大啲啊嘛。其实我哋都系好似平时咁样，已经到达咗直播室咧，所以好似坐咗好耐咁样。喂，球员准备出场咯，喺个更衣室嗰度咧，大家讨论下今日嘅战略系点先。咁啊，教练咧就会攞个战略板出嚟。哎呀，今日咧应该先做啲乜乜乜，跟住咧。 啊边个边个咧就打后卫咁样，我哋好多部署噶，当然个、部署个策划人其实系你嚟嘅。 有冇？如果喺一个足球场上边咧，即系我就知道有啲后备球员，即系未有得出场，咁热定身喺场外嗰啲就有阵时可能坐冷板凳啊。咁我哋呢啲咧封烟主持咁算系咩咧？吓、 你哋咧？算叫做后备杀手、黄牌球员， 系啊， 黄牌球员咧唔使踢得多嘅，净系咧出嚟负责入波嘅啫，系啦、 一出场就入波，系、啊，精英之中嘅精英啊，下下用嘅咩？ 系啊，唔使 手锏嚟噶嘛， 系啦、唔使踢足九十分钟嘅， 咁劲噶，原来咁主持可以， 系啊， 好嗱，你只讲啊，一阵哥系芭比啊， 好，咁佢都劲，咁大家都劲啊，咁啊呢个一线嘅节。目一线嘅主持啊嘛，系咪神光第一线？ 即系个名字改得好啊，真系。 梗系啦。 喂，今日咧嚟到星期二啦，咁啊同各位听众诶早晨之余咧，咁啊当然咧都好想知道咧外面嘅天气状况啊，今日。 系啊，系点啊？点啊？点啊？而家。 我咧而家见得到咧出边咧系今朝冇咗呢个因为 cut 咗我哋两个钟之后咧、 所以 咁咧就冇咗呢个交通天文台。神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咦，我都可以扮住先， 可以啊！ 今朝早其实出边都算系阳光都唔错啦，只系咧就有啲云量较多，咁啊，但系云量较多得嚟，见到咧都有着咗一半咧，都系啲白云一嚿嚿咁样，仲好大嚿，好大幅嘅。咁但系咧望向咧，而家远处山头咧就有一啲嘅乌云咧，就喺个顶啊山顶嗰度咧结聚啊，唔知系想会有一啲局部骤雨，定还是怎样啦？ 咁啊，喂，原来咧同阿彭爷讲嘅天气咧不谋而合啊吓，咁啊今日咧详细嘅天气咧系大致都系天晴嘅，但系咧好似你咁样讲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有机会初时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日间咧系酷热嘅，市区气温咧大概33度啦，新界就再高2-3度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风，展望啦，明日咧仍然系酷热嘅，咁啊随后数日咧就会骤雨就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啊，依家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80%。啊，彭爷，系咪时候睇埋通胜先啦？我哋真系今日啦， 通胜啊，当然系要睇啦。咁但系咧，大家都要有一样嘅准备，就今晚凌晨啦，去到唔系今晚，去到咧呢个凌晨啊吓， 今晚 咧听日啊。其实系讲紧星期三凌晨咧，又有啲新嘅限聚令啊，又有啲新嘅规矩咧，大家又要守一守啊，惊唔惊自己做唔切咧吓？会唔记得咗？ 我已经安排咗今日下昼黄昏嘅时间咧，就跑埋最后一转步，因为我唔想跑步就过咗12点就唔好再跑啦。 系啊，要戴口罩跑就都几辛苦，咁啊留喺屋企乖乖地抗疫啦。另外有啲朋友仔可能拉低口罩吸烟咧，嗰个罚款都去到2000蚊。 系啊，咪顺便夹埋烟咯，都系咁讲。 系啦， 其实预咗政府会咁讲噶啦。 系啊， 咁呢个都好正路。但系咧就讲到，我记得咧就有啲朋友会关心咧，即系户外工作嘅一啲工友咧，咁佢哋即系要再喺外边搵嘢食系点样，会担心佢哋咧如果系冇糖食咧，全日冇糖食咧，咁点咧？咁但系我又醒起咧，做生意嘅人真係好叻嘅，曾幾何時都見過有啲地盤咧，就算幾老遠、幾偏遠嘅地盤咧，佢都有好多工友噶嘛。你記唔記得有啲咧首先。我唔知佢係咪唔合法嘅咁樣，其實係可以咧去挑戰一下究竟呢個做法嗰個合法性嘅。咁但係咧，我以從一個意念去帶出啫，就係、你記唔記得咧，都有好多人咧會揸啲類似係 van 仔啊，或者係貨小型貨車咧，就運啲飯盒咧，就喺嗰、那個啲 學校門口啊，我記得 係記得 嘅，賣飯盒 嚟到賣飯盒噶嘛。 系啊系啊， 其实都见过啊吓， 系 啊， 又系嗰日，我唔知佢合唔合法噶吓，咁大家注意啊，原来佢动个牌出嚟，佢有呢一个嘅食肆牌嘅，其实 系， 咁啊，但系唔知点样攞到啊， 不过要 一架八百 van 嘅话， 要搵位食饭都难啊，彭爷而家 系啊， 即系其实我想讲嘅就系咧，喺呢啲咁嘅疫情底下咧，你都好难话唔会有一啲商机走出嚟，都未定，咁唔使下下都咁悲观。 大家急转弯啊个脑袋啊， 系啊，咁啊新常态啊，新意念，新思维啦，都系嗰句。 喂，讲埋呢个呢个 通胜 先 吓，好啊， 今日咧就去到六月初八噶啦，咁啊通胜话斋咧，今天咧适宜嫁娶， 哦系啊， 福治病，忌咧就忌开始啊，哎呀， 争啲啊， 系 啊，咁啊转个头就请财金达人啊同我哋分享下啦，咁啊暂时同彭爷讲住咁多先，转个头再揾你出场好嘛？唔该晒你。 睇完通胜之后，仲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望埋先吓。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即系已经开始咗啦吓。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啊，已经开始咗啦，就系上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喺青山靶场都会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咁啊，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六分啊，咁啊，直播室入边阿 O 同埋小白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早晨啊！喂，我哋今日咧先由琴日咧啊，估佢唔到咁啊，诶、啊，讲到咧好威水嘅呢个港版纳指咧，咁啊啊星期一面世咧，点不知有啲塌翘嘅 feel 咁啊，早段咧就带领恒指咧就升咗152点嘅，咁但系咧曾经倒插啊185点啦，咁啊收市都要跌嘅，跌87点啊，咁啊收都系麻麻地啦，即系喺个指数方面，即系恒生科技指数啊。單睇呢個指數咁啊，呢個指數就收6774点嘅，咁樣睇到亦都因為呢個指數跌咧，咁啊恆指都要跌啊，跌102点咁啊。Kenny 咁啊，呢個講翻納指啊，大家無限憧憬啦。咁係咪因為件事未發酵或者未成熟，所以就有少少塌 Q 嘅意味咧？反而呢啲塌 Q 嘅時間係咪大家低級嘅好時機咧？咁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好啊，咁啊，琴日就有啲反高潮啦，咁啊，同埋都系个头先讲啦，嗰、那个恒生科技指数方面咧，就调翻转跑输咗恒指啊，即系之前通常呢啲股份就跑赢恒指噶嘛，咁但系唔好忘记咧，其实佢成即系嗰个生效之前啊，嗰几日咧，其实个焦点都系睇住呢啲咁嘅相关股份啦，都升咗一浸上嚟嘅，尤其是咧就再有啲大隻嗰啲咧嘅話，就扯得更加急啲添嘅。咁通常你知啦，股市都係趁即係典型嘅啦，趁好消息咧就係出貨嘅。 出貨 咁所以變咗係咯，反而生效咗之後嘅話咧，就有啲獲利回吐。我覺得都唔係話即係好 surprise 嘅。咁同埋佢就之前都係升得比較急啲嘅。咁你加埋呢兩日個市況咧，又多啲不明朗因素啦，即係你呢個中美嗰個局勢方面咧緊張又升温啦。咁香港亦都受到疫情方面因素影響又困擾住啦。咁所以變咗，我諗啲投資者都傾向可能有錢賺嘅話咧，先行獲利咗啲先。咁同埋你見到成交係少咗喎， 係啊係啊， 咁我諗即係入市之資金係少咗啲嚟㗎。 嗯，咁啊，散户股民咧就要留意翻啦，因為個投資氣氛啊都有所轉變啦。咁啊，無論香港嗰、那個叫疫情啦，以至世界各地嘅疫情，同埋再加埋中美嘅嗰個博弈啦，可以話即係政治嘅角力咁樣啊，都有所影響啦。咁所以咧，避險 資產咧又大家又再睇翻啲金咯，咁啊金價有機會上望哇$2,000，咁啊亦都啲金礦股啊都幾好，累升都唔少，咁啊呢個板塊係咪時候睺下咧 ，Kenny？ 嗱，金咧，我覺得就短期嚇，就一定係有個避險嘅作用方面係升溫咗嘅，因為第一就係、其實上個禮拜自從開始呢個係歐盟或者傾好咗呢個新嘅一輪嘅刺激經濟方案之後咧，其實啲金價會再升嘅嚟緊，因為大家就會覺得咦又再可能增加貨幣供應啦，跟住本來今個禮拜美國又話會係有新嘅呢個刺激經濟方案推出噶嘛，咁啊暫時係未有啦，咁但係就總體而言咧，大家會覺得咦又新一輪嘅呢個係增加呢個流動性嘅啦，咁所以變咗啲貴重金屬唔單止金啦，啲銀價咧都升得好犀利嘅， 銀價都升， 係銀價都升啊，啲你中國版嗰啲都升得好犀利啊，咁再加埋就係弱勢又即係有啲緊張啦，咁可能都會有啲避險嘅氣氛走出嚟嘅。咁但係不過金就要留意啦嚇，即係其實咧你留翻嘅走勢咧，通常某一個時段係有一個避險嘅作用喺度嘅。咁但係究竟能唔能夠維持一個好長期嘅升勢咧？咁呢個咧就有啲商榷嘅，因為始終金就唔同股票啊，或者唔同其他嘅譬如債券，佢會譬如股票債券會產生一個現金流啊嘛，一個穩定現金流啊嘛。係，咁你就可以評估得到佢個價值係點樣。但係金咧，佢即係一個金嚟嘅啫嘛，當然喺工業上咧有用途啦，但係我唔相信工業用途會令到個價值升咁多啦，咁純粹都係一個避險嘅情況，咁所以變咗依、這個你睇翻今日走勢咧，過往都係有一段時間升得好勁，但係咧當個氣氛一緩和之下咧，佢又回得好急咯，依、這個你要留意翻一個情況。第二頭先你提到嗰個金礦股咧，又要留意啦，因為金礦股咧其實你要留意翻佢究竟上游，其實香港上游啲啊。個上游嘅比例咧，其實未必係好多嘅，好多時咧都係一啲冶煉啊、中下游，咁所以金價升咧，未必一定咧對佢個盈利方面咧直接係有個幫助嘅喎。如果你想簡簡單單嘅，即係你睇金價嘅，想受惠金價升嘅話咧，就反而啲黃金 ETF 嘅話就簡單啲咯。 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嚇，咁啊，反而 ETF 咧，即系 Kenny 建議 ETF 咧就可取一啲，咁啊，金礦股咧可能有陣時都大家即係唔好係啦，同埋唔好以為有個金字就關黃金事咁樣啦，即係有陣時大家都有一啲咁嘅誤會嘅，咁啊喺投資股份嘅時候咧，都真係温習下嗰間公司嘅背景啊，公司嘅歷史，間公司做咩先得㗎？唔係有個金字咁就關啊呢、這個黃 金色股。金色股咧，有時真係會受惠喎，譬如好似周大福啊、六福嗰啲啊。當然即係鑽石啊、首飾嗰派就另計嚇，嗰派就多數受經濟因素啊、零售因素影響。喺傳統賣金器嗰派嘅話咧，好得意喎。通常金價升嘅話咧，佢哋個生意又好啲喎。 係啊，咁啊，可能呢幾日啊，或者呢段時間咧，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啊 Kenny 鄧聖卿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咁我哋聽日再傾過好嘛？拜拜。 二台通識六十秒。 你話我幾懵啊？本来想买包椰汁饮，点知咧就买咗包椰浆，嘥晒。 唔嘥，你可以用嚟煮印尼好出名嘅椰浆饭噶嘛？ 好提议、哦，不过我未试过煮，难唔难噶？定系净系加包椰浆落去啲米度一齐煲就可以噶啦？ 上网揾食谱咁方便，我帮你揾啊！嗱，除咗要椰浆咧，材料仲可以加唔同嘅香料。例如是香茅啊、姜啊、红葱头、斑斓叶，还需要啲盐同埋水添，就可以煮到椰浆饭噶啦。 啲材料都几易买啊，我可以试下煮、啊。我应该用啲咩餸嚟到配椰浆饭食好呢？ 乜都得噶、啊，啲椰浆饭已经有味道，简简单单配只烚蛋、炸花生、青瓜一齐食，已经好丰富噶啦。 好，一于今晚就试下煮。你有冇兴趣啊？我可以煮埋你嗰份、啊。 多谢先。嗱，不过等你煮得成功之后，先再请我食啊。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唔 唔好赖床啦。咁啊，小白头先都讲得好啱啊。唔知大家会唔会找紧呢、這个即系限聚令嘅尾巴？可能都喺公园嗰度轻松做下啲神运运动。 我已经 plan 咗嚟紧嘅时候咧，都系足不出户噶啦。即系如果要做运动，都喺屋企咧，开住啲视频， 系啦， 望住，跟住就做嗰啲 exercise， 即系高强度大量运动嗰啲咧。 系啦，咁啊，做15分钟就有机会爆汗嗰啲啦，应该系咁啊。即系如果你系想强健体魄啦，以至啊想减肥啦，或者想流下汗咧，可能啊过埋今日之后咧，就大家都系留喺屋企啊，咁啊喺个露台或者喺个厅嗰度跟住啲视频跳下跳下。 不过相信好快嘅，可能即系一个星期之后啊，又可以即系宽松翻。我哋都希望咁系咁样嘅。 我直情系想啲啦，唔系希望，我直情想呢件事发生啊。咁啊，大家咧一齐加油啊，打赢呢一场仗咁啊！抗疫嘅期间咧，真系守下规矩啦，大家戴翻个口罩啦，咁啊，面对新常态咧，都有好多新嘅思维会出炉嘅。呢个时间咧，就听下呢个贸发局热线啊，睇下咩商机。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 TDC Hotline 思芬继续喺度嘅。由于疫情嘅关系啦，全球有几千个嘅实体嘅一啲展览活动咧，都相继延期，甚至乎系取消嘅。贸发局咧，亦都由寻日开始啦，一连两个星期咧，直至到去8月7日啊，推出呢一个夏季采购会网上展。嗱，我哋今日咧就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展览嘅。早晨 ，Baron。 诶，早晨啊。咁啊，贸发局咧就早前咧，其实就因为疫情啦，就原定咧喺4月至5月举行嘅9项嘅实体展览咧，咁咧就延期去到7月底举行嘅。咁啊，组成呢个9合1嘅呢个夏季采购会啦。咁但係由於咧嗰個疫情係繼續持續緊啦，咁所以我哋咧亦都而家咧就將呢個夏季採購會咧就移師到咧去一個網上去舉行嘅，咁啊希望可以打破呢個地域同埋呢個時空嘅限制啦，咁啊繼續協助咧香港嘅中小企咧就以一個新嘅渠道，咁咧就同全球嘅買家咧係保持聯繫啦，同埋接訂單嘅，咁繼續咧係做生意。咁咧呢個網上展咧其實係涵蓋多個嘅行業嘅，咁包括咧就係燈飾啦、電子產品、資訊科技、醫療及保健、家庭用品、家用紡織品、時裝、禮品、贈品同埋咧呢個印刷同埋包裝等等嘅產品嘅。 阿 Baron 啊，其實唔知道業界咧對於呢個網上展嘅反應又係點嘅咧？ 係咁咧，其實咧早前咧我哋貿發局咧已經係舉辦咗咧兩場各為期1個月嘅春季同埋夏季網上採購展嘅啦。咁就利用翻我哋呢個貿發採購網嘅平台咧，就等12,000多家嘅供應商啦，同埋全球呢個500,000嘅買家咧，疫情底下咧都保持聯繫嘅。咁所以紧接住呢两个网上采购展咧，咁我哋寻日咧就开始举行呢个夏季采购会网上展啦。咁其实有咩唔同咧？咁其实呢一个夏季采购会网上展咧，系一个进阶加强版嘅一个网上展嚟嘅。咁展商咧可以透过我哋而家一个崭新推出嘅一个叫相对二，即系 click to match 嘅一个商贸配对平台咧，就同买家咧可以作更深度嘅交流同埋洽谈嘅。咁呢个网上展咧，我哋而家咧就有超過1,300家咧嚟自14个国家同埋地區嘅展商參與噶啦，咁咧就希望可以即係幫到咧中小企喺疫情之中咧係迎接商機啦。 嗯，咁亦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迎接到呢一個商機啊嚇。阿 Baron 啊，其實咧呢一個網上展有啲咩特別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咧？ 咁其實我哋今次都好重視呢個即係暫新嘅網上展咧，希望做到一個即係實體展所有嘅一啲嘅重要元素咧，都係喺一個網上度呈現嘅。咁頭先提及呢個相對二 click to match 呢個平台啦，咁其實咧就係利用咗買家同埋展商嘅一啲大數據啦，再透過一啲人工智能科技嘅即係 AI 咧，係做一個自動配對嘅，咁就幫呢個買賣雙方咧推薦一啲潛在嘅合作夥伴嘅，帶嚟一啲更加個人化嘅體驗啦。咁同時咧，我哋都透過咧就貿發局全球50個嘅辦事處嘅通力合作，咁咧就聯繫翻一啲咧具影響力嘅一啲國際買家咧去參加呢個網上展嘅，特別係一啲咧以前離開我哋香港貿發局展覽嘅一啲嘅優質嘅買家啦，咁為佢哋咧就安排一啲度身訂造嘅一啲網上嘅商貿配對嘅會議嘅。 咁而呢個相對易嘅平台咧，亦都會備有呢個會議安排嘅。咁好似有視像會議啊、實時聊天同埋一啲研討會嘅功能嘅。咁啊，等買家同埋供應商咧，係可以作更有深度嘅洽談嘅。 嗱，剛才阿巴倫咧就提到網上研討會啊，咁唔知有啲咩精彩嘅內容咧？ 係咁啊，其實大家入去我哋嘅網站咧，就會見到一個即係研討在線嘅一個部分啦。咁裏邊咧就係介紹同埋即係可以登記翻咧，就參與咧各項嘅網上嘅研討會嘅，咁好似今日咧上晝11:00咧，我哋就會有一個科技前瞻研討會嘅直播嘅，咁啊探討翻咧人工智能、物聯網即係 AIoT、聯網家居同埋5G 技術嘅。咁而聽日啦，即係29號咧，下晝2:30咧，我哋就會有一場全球頂尖趨勢嘅預測權威啊 WGSN 咧，由佢哋主講嘅2021春夏生活空間設計研討會嘅一個直播嘅，咁就會解構翻咧一啲家品啦，同埋家用紡織品咧喺出年嘅春夏季一啲嘅潮流嘅用色啊、物料啊、形狀啊同埋氛圍等等嘅。咁聽日咧，我會同大家咧再介紹多啲嘅活動嘅。 有興趣嘅朋友咧，記住去到夏季採購會網上展嘅網站 ssw.hktdc.com 嗰度咧登記參加啦，費用全面嘅。而Baron咧聽日亦都会同我哋咧就介绍多啲网上展嘅内容噶，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啦！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夏季采购会网上展由7月27日起至到8月7日举行，有兴趣嘅朋友记得登入网站 ssw.hktdc.c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新西兰宣布暂停执行同香港嘅引渡协议。外长彼得斯表示，鉴于北京通过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新西兰已暂停同香港嘅引渡协议，并喺其他对港措施方面作出修改。彼得斯话，新西兰在处理对香港军事和技术出口等问题，将会采取和中国同样的措施。新西兰都已经更新旅游建议，警告民众港区国安法实施带来的风险。政府宣布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食肆全日禁止堂食，室内、室外公众地方都要戴口罩，限聚令收紧至2人。体育处所和泳池需要暂时关闭，新措施星期3凌晨生效，为期7日。食物及卫生局表示，戴口罩规例不适用于未满2岁人士，如果合理辩解，亦都不受规例所限，包括饮食、食药、因身体或者精神上残疾而不能够戴口罩等。另外，吸烟不在豁免范围之内，呼吁市民趁机会戒烟。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话：唔采用禁足令或者居家令，系由于支持体大同难度高，要小心谨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喺开发新型肺炎嘅疫苗方面做得唔错。特朗普到北卡罗来纳州参观一家参与生产、进行临床测试新型肺炎疫苗嘅实验室。特朗普喺参观期间有戴口罩。是他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对于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特朗普表示最近没见过对方。有报道指两个人最后一次同时在公开场合露面，在今个月10日在迈阿密访问南方司令部。另外，特朗普又表示有望在年底之前推出新型肺炎的疫苗。他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嚴格保持衛生，避免去人群密集的聚會和室內酒吧，在適當的時候戴上口罩。他對經濟復甦充滿信心，認為仍未開放經濟的州份要開放經濟。北韓朝中社報導，領袖金正恩表示靠智慧性核威脅力確保北韓永久安全。報導表示，金正恩昨日在平壤出席一个退役军人的活动时表示，北韩凭借可靠有效的自卫性核威慑力，能够确保北韩的永久安全和光明未来，

都長期有呢個保護性管轄嘅。咁喺普通法地方咧，例如英國啊、美國啊，亦都有案例咧，係喺某啲情況啊，包括危害國家安全嘅情況咧，保護性管轄原則係適用嘅。保護性管轄原則咧，主要嘅目的咧就保障翻某一個國家嘅主權啦、安全啦，或者一啲重大嘅利益。方法咧就係咧行使呢個所謂域外管轄權，即係如果有啲外國嘅公民喺外國進行一啲嚴重危害到呢一個國家嘅主權啊或者安全嘅行為，例如咧涉入到類似叛國嘅行為咧。可以咧實施呢個域外管轄權，係對佢哋咧進行呢個刑事嘅檢控。咁但係實際嚟講咧，呢個域外管轄權就未必一定咁容易行使得到，因為如果喺外國有外國人進行呢一啲危害到呢一個國家嘅安全嘅行為，咁只要佢哋唔踏足去呢個國家咧，咁佢哋就唔會咧受到檢控，因為一般嘅國際引渡咧係唔適用呢啲所謂政治嘅罪行嘅，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一般咧都係政治罪行，咁就唔可以進行呢個國際間嘅引渡嘅。 香港大律师公会执委罗敏聪， 其实香港惯用的普通法原则啦，即系有关刑事的罪行咧，牵涉到一啲嘅国家所谓国家安全咁样先讲啦。咁一般嚟讲咧，都系管翻一啲就系嗰个国家本身佢自己嘅国民，无论喺当地或者喺外地。咁但系至于你话有冇一啲嘅其他嘅例子？是牽涉到就係話一啲國家安全嘅法律咧，規範咗唔單止係佢本地嘅居民，甚至乎係喺外地發生外國人嘅行為。咁呢一個情況嚟講咧，喺普通法嘅國家底下咧，我自己就唔係好留意到有啲乜嘢。按照我自己做過嘅一啲資料搜集咧，其實可能要去翻1700几年、1800几年嘅時候咧，英國當時咧係有一啲條例咧，就係話。如果你是在英國以外或者是公海作出一些法的假誓，目的呢是為了煽動或者是呢做一些叛變的話，英國的法庭呢就有權就這些罪行呢是定罪，就算這些罪行呢不是在英國的管轄區發生，犯罪的人呢也不是英國本身的國民。除了這個例子之外，我自己就不是很懷疑有其他的例子是講緊國家安全法的適用是不單止對本地的國民生效，甚至乎是對外國人在域外的行為是會有效力的。因為這樣的關係也解釋得到為什麼自從這個國安法實施了之後，我們會留意到就是很多外國的國家是對這個第38條是有這麼大的意見，也解釋得到為什麼有幾個國家已經開始檢討他們和香港之間各個有關的引渡協議。 國安法十問，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早嘅8:41啊，咁啊，晨光新闻焦点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号小白陪住你哋，咁啊，电话侧边咧都有芭比林慧，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听众。 系啊，我哋都同听众睇睇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啊，吓，先望一望咧，就系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本港疫情越演越烈啊，未有受到控制嘅迹象。咁啊，卫生防护中心寻日公布咧新增嘅145宗嘅确诊个案，咁啊，亦都咧就系创咗单日嘅新高噶。当中多达142宗咧就系本地嘅个案嚟噶。咁啊，行政会议寻日召开特别会议，咁啊，讨论一系列啊加辣嘅措施。咁啊，并且咧就系即日公布添，即系寻日就公布噶啦。咁啊，当中咧就最受关注嘅咧就系将食肆禁止食堂嘅规定扩展至到全日，以及咧就系强制市民喺室外地方需要佩戴口罩噶。咁啊，而限聚令亦都咧就进一步收紧至到2人。咁啊，所有嘅措施啊由明日凌晨零时开始咧就实施，为期咧就系7天噶。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咧就承认啊，咁啊疫情相当严峻，范围相当广泛，咁啊短期之内咧好难完全消除社区嘅隐形传播链，咁啊大规模爆发嘅风险亦都非常之高啊，咁啊呼吁雇主咧尽量容许啊雇员咧就在家工作噶，咁啊见到。 到呢一个嘅措施，亦都包括咧就系啊禁堂食令啦，以及咧就系食肆喺任何时间啊停止提供堂食啊，但系啊可以咧就提供外卖以及咧就外送嘅服务。咁啊，商场之内嘅美食广场亦都需要关闭啊饮食场所提供嘅座位噶。不过啊，部分特定嘅处所咧，原来可以豁免噶，包括咧就系指定场所嘅员工餐厅、咁啊寄宿学校、咁啊医院、护理医院、治疗中心，由政府控制或者就系管理嘅处所，以及咧就非政府组织经营嘅指定社福场所。咁啊，张建中呼吁市民包容啊，并且咧就提议有需要嘅打工仔买外卖之后咧，可以翻写字楼进食。公園進食亦都咧就係冇限制，但係就不能夠造成污染，咁啊要顧及咧就係衞生噶。佢咁話到啊，明白咧現時嘅條例對市民嘅生活造成不便，咁但係強調控制人流非常重要，政府會密切留意住各行各業嘅情況，咁啊評估佢哋營運嘅影響，咁啊而防疫抗疫基金亦都會有咧就係應急嘅款項噶。咁啊政府會研究啊喺能力所限之內提供咧就係一啲嘅協助，咁啊因應食肆全日咧就禁止堂食啦，呼籲全港嘅僱主咧真係要。容許啊雇員在家工作，齊心抗疫啦！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噶。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今日《東方日報》嘅專題新聞啦。講到就係話啦，跑步行山冇豁免，剝罩吸煙罰2000啊！咁啊，強制市民戴口罩嘅規定咧，喺短短兩星期內兩度收緊。最初咧，港府指係由確診患者涉及嘅的士司機同埋乘客啦，咁啊，所以咧就喺本月起咧，就係強制乘客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咧，以及係身處港鐵站啊、付費區嘅時候咧，都必須係戴上口罩噶。未幾，政府咧就擴大相關嘅規定嘅適用範圍，至到室內嘅公共場所、公共交通總站同埋轉乘站。咁當時咧，港府亦都被問到點解唔要求市民咧喺户外咧亦都需要佩戴口罩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當時是這樣回應的，他就說因為市民會在戶外跑步和做運動，而相關的情況是不能夠戴口罩的。不過香港政府昨天就宣布將強制市民戴口罩的規定就擴展至到所有公眾地方，明日起生效的，為期是7日。食衛局常任秘書長衛生陳松青就表示了，相關的規定之下只是得幾類人士是可以豁免的。他說包括了是未滿兩歲的幼童，以及是能夠提出合理辯解的人士都可以豁免的。那怎樣為之合理辯解呢？他說例如是因為飲食、服藥，又或者是因為身體或者精神有疾病而不能夠佩戴口罩的人士，同埋是為了避免身體受到傷害而不能夠佩戴口罩的人士等等，都屬於是可以豁免的類別的。至於市民在戶外做運動又或者食煙，又是不是應該要佩戴口罩呢？他就說做運動和吸煙就不屬於合理辯解的，因此市民即使是吸煙、跑步和行山都必須要佩戴口罩，是未能够获得豁免的。咁啊，更加咧就乘机呼吁烟民咧，应该咧藉住今次嘅机会尝试戒烟，尽量避免喺公众地方嗰度吸烟。咁至于罚则方面啦，亦都咧系维持住违者咧可以系被判处定额罚款2000元，同埋最高咧系可以咧系罚款5000元嘅。咁啊，讲下啲康乐嘅处所方面又点样咧？咁啊，政府琴日咧其实公布咗一系列收紧社区距离嘅社交距离嘅措施啦。考虑到咧唔佩戴口罩嘅活动带嚟较高嘅风险，咁所以咧继关闭康文署辖下嘅设施之后咧，咁啊体育处所同埋游泳池亦都被纳入法例第599F 章嘅表列处所，而需要咧喺听日开始暂时咧系关闭7日嘅。咁而早前已經關閉咗嘅健身中心、桌球室同埋保齡球室等等嘅遊樂場所咧，就會繼續係唔開放嘅。咁呢一個咧係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 Barbie 啊！咁啊，大家戒煙之餘亦都戴好口罩啦嚇。跟住再睇下嚟自咧就係《文匯報》方面嘅頭版報導啦。講到咧就係特首向中央提出三個嘅呈請啊，咁啊增加咧就檢測，建一個咧就方艙，以及咧就係救疫苗噶。咁啊內文亦都講到張建中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關心香港嘅疫情，咁啊如果有需要中央政府会全力支援。他形容我们有个后盾，国家的后盾，这个后盾是很坚实。他表示特首已经向中央提出就是三项的呈请，包括就是希望中央政府中央协助就是特区政府在亚博馆之内就建立方舱医院，中央已经同意提供协助了，将会派一支专家队就来到香港帮忙，预计建成之后港版的方舱医院最多可以提供2000个床位。张建宗也说到国家有兴建 建方舱医院的相关经验，可以就是神速火速做到目标。他都补充，这一支的专家队就是负责硬件的工作，不涉及就医疗人员的。他亦都说到，特首更加希望中央政府就协助提升本港的检测能力。张建宗表示，现时华大基因和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就已经进场，咁啊认为啊呢两个机构咧都系内地相当有地位同埋经验嘅检测公司，有佢哋嘅协助，一定能够咧就帮香港加大检测嘅能力。特首亦都提出啦，如果国家开发疫苗成功嘅话，希望能够尽快帮助香港咧就订购疫苗，帮助香港咧就走出疫情嘅困局噶。啊，张建宗强调啊，中央政府高度关心香港，咁啊香港有啲乜嘢要求，国家一定咧就会尽一切嘅能力咧就协助香港噶。以上嚟自文汇报嘅头版报道。 好啦，跟住同大家睇下咧《经济日报》嘅要闻啦。啊，讲下疫情咧，就对我哋香港嘅失业率咧造成咗点样嘅影响啦吓。不过标题咧就讲到啦，香港复苏咧受到冲击，餐饮失业率咧系恐超过沙士噶。咁啊，政府咧进一步收紧社交隔离措施啦。咁啊，包括咗咧星期三起就禁止食肆全日提供堂食啦，限制聚集人数唔可以多过两人等等。投资界原本预期本港经济就会随住防疫措施的放宽而逐步改善，不过疫情反复令到经济活动进一步受损。经济师就说睇淡本港的经济前景，并且估计失业率会继续攀升的。新政策对于原本已经没办法经营晚市堂食的餐饮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邓世安就直言，外卖收入难以应付店铺租金和人工开支，形容餐饮业的现况就是从未见过咁崩溃。邓世安就说，新一波疫情逆转市场对第三季经济初步复苏的预期，由于疫情反复加上经济前景不明朗，重挫了人均消费和旅客相关的行业，相信说零售企业就会再缩减业务，预期负面影响在下半年就会全面浮现。至于经济活动疲弱，餐饮、餐厅和企业对于员工的需求力都减低。但新人行经济师温家伟就说，餐饮业短期内应该就会进一步削减人手，降低成本，因此餐饮业的失业率很大机会就会继续上扬，不排除是会超过沙士时候的水平。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Barbie 讲开经济都望埋就是来自信报方面的报道，讲到就是中美关系紧张引发到就是避险情绪高涨，加上就是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重挫环球经济，促使就是各国就推出一个叫做宽松政策放水。现货金价市价九年就再度破顶，昨日在亚洲的市况方面，早段就是高见每盎司$1,945，打破了2011年9月创下的$1,921.18的纪录。九九金每两逼近就$18,000。业界人士表示，最近两个星期黄金交投增加，预计金价短期有望触及就是$2,000，但是长线能否就持续攀升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美国上个星期二就要求中国就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为最新一轮的中美角力成为了就刺激金价暴升的催化剂。现货金短短在一个星期之内就高超过半成，昨天曾经就高见$1,945，升幅就超过2%。有来不同的金行的分析师也都说到，最近两个星期金银业贸易场的成交就相当活跃，包亦都就可能跟中美角力升温有关。他们更加分析，贸易场的日均成交额由第一季的$500亿增加到第三季超过$600亿咁讲噶。咁佢哋发现过往几十年黄金升市都系喺资本市场出现调整嘅时候发生噶。咁去年同埋今年亦都出现一个叫做金股齐鸣嘅特殊现象，可能就系由于极低息嘅环境底下，咁黄金零息不再系投资者却步嘅理由咁讲。以上嚟自信报嘅报道噶。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苹果日报》咧啲国际新闻咯。咁啊，关于美国总统大选嘅，咁到底特朗普咧用一个乜嘢嘅心态嚟到迎战咧吓？咁佢就话啦，佢再斥呢个民意调查造假，咁亦都话咧沉默嘅大多数咧就即将会站出嚟嘅。 距離11月3日的美國總統選舉不足100日，爭取連任的特朗普在多項民意調查都落後篤定代表民主黨出選的前副總統拜登，其中一項更加顯示特朗普在三個他上屆大勝的這個關鍵州份那裡都是支持率低於拜登的，但他亦都堅稱說沉默的大多數就會令到他可以連任的，亦都再一次斥責民意調查是造假的。不過今次民意調查的結果是根據已經登記的選民來計算的，但是如果只是計算聲稱很可能會在11月3日總統選舉投票的受訪者，兩名候選人在三個州份的支持率是幾乎相同的。而近期多個高質素的民意調查亦都顯示拜登在佛羅里達州和其他的州份都是領先的，所以到底形勢是怎樣都真的可能要看一看之後的一些情況。以上是來自《蘋果日報》的報導。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喊又不等於拖慢個進度的。 JRE 话呢一首 demo 咧系自己喺房嗰度喊住完成嘅，但系出奇地只系用咗半个钟就顺利完成啦。直到而家佢听到都会有欲哭的冲动。作曲 JRE， 填词林宝，编曲 Perry Lau， 监制阿 Bird。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泪心如》，双面咖啡。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今日時間咧就嚟到咧就朝頭早嘅8:54啦嚇，咁啊喺我哋嘅晨光第一線入邊啦，當然咧就有啊華梅姐喺度啦，咁啊而家咧就好努力啊揾翻阿華梅姐出場先啦嚇，咁而家室外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咧就80%嘅，咁啊酷熱天氣警告咧就現正生效，咁啊我哋咧就要即刻揾阿華梅姐出場啦，係咪？ 係同華梅姐傾下偈啊嚇，咁啊準備啦，咁啊睇到喂今日天氣都熱熱地啊，唔知。在个同心抗疫的道路上边啦，咁啊，系咪咧真系啊吓？咁啊，要有好多嘅措施啊！咁啊，当然要请阿华梅姐出场啊！华梅姐早晨 啊，华梅姐， 哇，搞乜鬼啊？你哋今朝倒写落蟹啊？ 唉，梗系唔会啦，因为要邀请你，我哋要准备定张红地毡啊，华梅姐， 系啊，啱啱铺好， 梗系啦， 刚刚铺好啊， 顺顺咁噶，你哋啊， 呢个 系咪设备太残太旧啊？ 唔会啦， 旧嘅人啦， 唔会嘅， 嗱嗱声，咪突然间又断线啦，好烦啊，你哋， 冇事冇事，系啦 ，Good morning 啦吓 ，Good morning，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我系华梅啊。好啦，嗱，今朝早咧呢个嘅抗疫 hashtag， 我就啱啱唔知想将 hashtag 同抗疫捞埋一齐添。嗱，呢个抗疫 hashtag 咧，我今朝系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戴手套呢一方面嘅吓。 哦。 喺呢一个疫情底下咧，大家咧就好注意卫生啦。咁仲有啦，经常咧都会系戴住口罩啦，系咪？ 系。 如果咧喺一啲地方咧系冇戴口罩嘅话，不论系室内室外咧，而家都可能咧系会形成一种咧范例嘅风险吓。所以大家记住，几时都要戴口罩。 知道。 但系亦都有啲朋友咧，就更加咧注意到嘅卫生咧，就系连手套都会戴埋嘅， 哦， 有冇见惯咧？ 有啊有啊，喺街市咧见多咗好多咧。 你举个例嚟听下。 系咪喺街市嗰度见多咗好多靓靓阿姐？见过，我会去街市买餸噶嘛。 即系喺公共场所有见过系咪啊？ 冇错啦，系。 咁室内地方啊，私人地方有冇见过？ 有的士司机咯，系啊，有戴手套噶。 咁都算系啊。 系啊，我谂到啦，即刻系啊。 中意戴手套咧，同需要戴手套咧系可以好大分别嘅吓。如果你系中意戴手套咧，可能你系贪个款式咧。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为咗抗疫咧，戴手套咧就系、是、要咧符合嗰、那个适合度啦，同埋咧真系要咧系同嗰个嘅卫生咧系可以配合得上吓。 嗱、 所以咧。留意啦，食安中心咧都教我哋啊，系戴手套嘅时候啦吓、去处理啲食物啊，尤其是吓咁啊，一定要咧系要有好多嘅步骤要注意噶。包括咗咧，就首先咧，你一定咧就系、是、要记得啦，嗰、那个佩戴嘅尺码一定要合适，即系唔好戴啲咧松爆爆咁样噶吓、要戴啲咧系合适尺码嘅手套。跟住。戴手套之前啦，同埋咧，你除手套之后啦，同埋更换手套啊，即系总之一除一戴咧、你都需要彻底清洁双手、同时要清水简液咧，洗手几秒？ 系廿秒 啊，好似咧不在言噶嘛，心不 唔系啊， 在言咁啊，你两个吓， 唔系啊， 唔系啊， 好啦，第三啊，听住，如果手套咧系整烂咗、整污糟咗咧，咁点啊？ 换个个啦，梗系胶手套嚟嘅啫嘛。 换个个手套，咁然之后再做翻嗰啲嘅程序。第四，进行不同工序嘅时候咧，应该换上新嘅手套，知唔知？ 知道。 第五，用过嘅手套就点样啊？ 用过手梗系抌咗佢啦，系咪？ 系啦，用过嘅手套就不适宜再用啊！唔好咁悭啦， 几惊有第二个答案啦。 其实好多做饮食业嘅朋友都会带住只胶手套去处理食品 啦。而家唔单止饮食业噶，好多朋友咧抗疫期间咧，真系觉得有需要咧，都戴定嘅手套。譬如啲妇女啊，佢哋落街市拣菜啊，拣嗰啲嘅蔬果啦，我都见到佢哋都会戴手套啊。 系 啊， 咁啊， 所以真系要醒醒定定啦，戴得嚟又要适合啦， 知道 要有正確嘅程序咁咯。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呢，抗疫时期戴手套啊，你系戴得适合正確啊，先至好啊。 知道戴咗未？我戴咗啦，即刻戴紧啲添啊！只手套啊，唔该晒华梅姐。 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慢车。另外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噶。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观塘。咁另外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意外，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福图街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喺振华道。重复多次，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福图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振华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我们在乎你，全家同心，暑假抗疫。 我系家有爱宠嘅 Lu， 近排大家可能叫多咗外卖，减少对外嘅接触，有啲外卖平台其实仲可以要求放喺门外边。提提大家，最好放张凳喺外边，指示可以放上上面啦。始终地下都系污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同心，暑假抗疫，我们在乎你。 才子 ，O O O O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啊，投资 O to O 9:06啊，呢个时间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ewy 早晨。 阿欧早晨，各位 听众 大家好。 早晨啊 ，Chewy 睇到咧，琴日就呢个港版纳指登场啦，不过就好似就麻麻地啊吓，咁啊冇乜冇乜带领到恒指有啲升势啦。今日市况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是啊，剛才阿歐講到的港版納指即是恒生科技指數呢，咁昨日第一日出場的表現呢就麻麻地㗎，咁港股呢都出現一個高開低走的情況啦，更加一度呢失守了50天線啦，咁睇返隔晚美股呢三大指數呢都有得升啦，咁恒指夜期咧都升百几点左右啦，咁睇嚟咧港股咧今日咧都有机会咧做得反弹翻少少啦，咁但系咪嚟紧咧真系有一个好明显嘅转向咧？可能就未必啦，因为始终咧中美角力嘅升温啦，咁同埋本港嘅疫情个案咧，其实都持续增加啦，咁呢方面咧都增添翻咧嚟紧一个不明朗嘅因素啦，咁市场观望嘅气氛咧都相当之浓厚啊，咁所以短线嚟讲咧，港股咧可能都是反复上落为主啦，咁技术走势嚟睇咧，咁恒指月初嘅时候咧就升到去咧保利加通道顶线之后咧就出现一个回落噶，咁之后咧其实都系反复下跌紧啦，咁其实而家咧其实都走翻去咧通道嘅底部啦，咁所以短线咧冇乜特别明显嘅利好因素之下咧，港股咧好大机会咧都下试翻咧通道嘅底部咧，即系24,250点左右呢个水平啦，咁而个反弹位咧，首先咧睇翻咧个通道嘅中轴啦，咁即系大约咧25,300点左右呢啲水平度上落翻咯。 嗯，咁大市就有机会咁去走向啦。今日咧听众朋友咧，黄先生咧就问只咧001啊，长和咁啊，长和咧睇到股价方面咧跌咗落去十日嘅低位啦，咁啊现价报49.2啦。问下 Chewy 咧有冇机会啊喺业绩之前咧都买入少少，因为咧睇翻集团8月6日啊，准备出业绩啦。咁啊 ，Chew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睇翻长和啦，咁其实而家咧近期市场焦点咧都好似落喺新经济股，咁呢类型嘅大型综合企业咧，好似咧市场嘅焦点咧都唔系话真系太过聚焦啦。咁但系睇翻其实因为集团个业务其实范畴都相当之广泛咧，都遍及到咧世界唔同嘅各地方市场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佢整体个业务分散风险咧，其实咧都相对比较分散一啲啦。咁嚟紧其实咧大家咧都睇紧业绩咧会唔会有一啲好啲嘅表现啦？咁同埋如果諗住係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嘅話咧，咁其實睇翻集團其實過往嘅派息咧都相當之穩定啦。咁而家息率咧其實都有超過6厘嘅。咁走勢上咧喺三月份其實急跌咗之後咧，其實都大約咧喺50天線左右度反覆上50蚊水平度反覆上落翻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揸貨嘅話咧，其實咧可以睇下50蚊邊咧，其實咧如果分階段吸納嘅話咧，其實個風險都唔會話真係太大咯。 嗯，咁啊，散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今个早上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帮我们分析大市和答听众的问题。Chewy 刚才有提及过的股份自己有没有持有呢？ 没持有的。 好，麻烦你，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谈过。麻烦 Chewy， 拜拜。 麻烦拜拜。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嚟到朝早九点十一分嘅时间啦吓，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同埋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生效紧咯，咁啊依家气温三十度啊，相对湿度咧76%，咁热嘅天气啊，真系要注重身体啊。 系啊，咁啊即刻打个电话俾阿小明先。早晨啊，李医生、李嘉仁医生。 早晨， 医生。 早晨啊，系啊，个个都精神好啊。 最紧要系个个都健健康康。 是啦、我剛才開車的時候想我一個人在私家車入面使不使戴口罩呢、 應該都可以不使住得不得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醫生啊我聽你說 的其實即如果你一個人呢開著空調呢我相信是較安全的但個法例有沒有怎樣說呢、我真的不知道找不到 是 啊, 是啊，我都有啲諗法咧，即係譬如搭的士咁樣啦，咁搭的士，我同我的士司機兩個都加埋係兩個人噶咯喎，咁、即係唔可以我譬如我同阿 O 唔可以兩個人接的士，如果係加埋的士司機三個人， 係啦、即係唔可以搭同一部的士，係 咯， 呢、這個應該得嘅，呢、這個好處我記得有講過， 係嘛， 係啊，咁 大家留意翻啦，自己揾翻 啦，點搞啊？坐巴士都唔得，如果你是咁講法， 咁嘅推演，咁啊，但係其實政府個目的都係想大家保持社交距離啦，同埋同心抗疫啦。 嗱、我哋好多嘢都係預防咧。咁、其中呢十幾年來啊，我哋都講緊啊，驚住大腸癌啊，年紀大咗啊，到咁上下咧就要驗一驗大便有冇隱血啦、然後啊做大腸鏡啊，睇睇有冇，譬如見到有息肉啦、就攞咗啲息肉落嚟，咁睇睇會唔會係有異變咧、好啦，但係其實有啲嘅腸癌咧係無需要有息肉咧就走出嚟嘅。 嚇、即係無端端自己就出嚟就開咗。 有一個叫做 Lynch syndrome LYNCH 臨期綜合症， 臨期綜合症 臨期綜合症咧就好得意喎，呢、這個咧係其實係癌症，係癌症相關嘅後群嚟嘅。咁、因為我哋身體有啲 DNA 錯配修復啊基因， 係 啊好得意嘅錯配修復基因啊，呢、這個唔好慢慢咧解釋咧就有排解釋啦。咁啊唔緊要，因為呢啲基因突變咧。就好多癌症嘅發展嘅、大腸癌、子宮內膜癌、卵巢癌、小腸、腎及尿管癌，哇！這個、呢個咧係好犀利。如果有呢啲嘅遺傳咧，家族成員一生有子宮內膜癌嘅機率咧就40%-60%， 係 卵巢癌啊10%-12%， 係 而大腸癌咧就50%-80%嘅， 哇，咁高噶！ 系啊，同时咧，佢哋呢啲癌咧系早有嘅喎，40几岁就嚟噶啦，唔同话50几啊、60几啊嗰啲咁样，咁呢啲咧就系因为基因异变啦，又叫英文就 DNA mismatch repair genes，有四种嘅， 错配好似系， 系啦，嗱，最记得咧，再讲多次，如果有呢个临期综合症咧。你有呢個大腸癌嘅機會咧，就50%-80%嘅。 咁高啊！ 係啦，咁啊點搞咧？咁以前我哋話啊，如果有呢個問題咧，會有時時做腸鏡啊，見到有咩異樣啊，有乜呢個息肉啊，就攞咗佢啦。但係個問題呢一個咧係冇息肉見到嘅。咁一走就走出嚟，咁呢個相當麻煩。咁啊，但係我哋而家有乜嘢計仔咧？我哋有冇咩特效藥又要特別揾出嚟咧？嗱，而家喺英國嘅所謂嘅研究咧。喺度發覺，長期服用喺呢一類嘅病人，臨時綜合症嘅人咧，食亞時不靈嘅啫， 係亞時不靈， 亞時不靈，相信個份量都唔使好大，起碼咧就食兩年嘅。咁但係其實好多人都長期食住亞時不靈啦，譬如你住驚啲血管有事啊，係有咩咁啊，一路食住80mg 啊、100mg 啊，呢啲都好安全嘅。咁長期食住咧，就係、會希望減低到佢哋有呢啲嘅大腸癌嘅機會。咁當然我哋唔可以話放棄要到上一次做內窺鏡啊嗰啲咁樣樣啦。 咁啊，仲有而家喺呢个其实因为大肠癌咧系好常见嘅问题啊，喺中国啊，可能我哋系第三最常见嘅癌症啊，喺英国咧就第四啊，咁样系一年咧好快系好多人惹到呢个病，系有呢个病嘅，咁。如果真係啊個唔好彩啦，有呢個大腸癌啦，咁當然我哋希望手術切除啦。係 啊， 咁但係另外咧就要食呢、這個即係、就是、用啊嚇，未必係食嘅用呢、這個化療噶啦。咁化療咧幾時都係好痛苦嘅。咁但係而家發覺咧可以短啲咯，三個月就已經有效咯，就唔需要話起碼要食六個月，因為你哋每多個月咧。都是一个痛苦来的。 是 的，是的，所以说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问、如果你有、癌症了，你家族有没有呢、你的、近亲、甚至乎远亲、都要问到很清楚、这些呢不是说真的这么 nose 的、真的因为有理由我们要找看看有没有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咧，嗱呢排咧就所谓新冠肺炎啦， 系啊， 佢有啲性命啦，但系发觉你好多时候死嘅系八十九十岁啊嗰啲， 系啊系啊， 较为高寿， 都留意到呢个现象， 高寿呢个问题嚟嘅。嗱、 嗯， 高寿问题其实咧，老实讲，年老咧系容易啲死亡嘅，好多不同原因，器官衰竭啊咁样样。咁、但系咧。一样是有人研究去到六啊八岁到啊咁样开始啦、我哋使唔使咁注重我哋嘅胆固醇呢 系应该要啦，系咪几多？ 系啊， 几多岁都要注意啊。胆 固醇有啲年轻化嘅迹象添啊，睇有啲报道系嘛。 但系又好得意，由六十八岁至到八十岁咧，喺外国有个研究啦，咁一路睇住高又点，低又点，但系似乎咧冇影响佢哋嘅。岁数啊，去到九十岁都冇乜问题喎，高啲低啲都冇乜问题喎，系、呢个就好得意啦，系嘛？即系话当咁上下，当啲血管都硬化，可能有啲塞啊咁样，你真系要揿到个胆固醇咁低，同埋诶，我唔理佢，我一样照食梅菜扣肉啦咁样， 猪手啦咁样， 系咯， 肥猪肉啦咁 样，系啦，最多个心脏呢度咧。就冇乜大嘅关系喎，嗱呢啲咧系一个数字研究嚟嘅啫，系啦，咁即系呢啲喺中年啊后生嘅，当然要注重你嘅胆固醇嘅度数啦，高就唔好啦，但系去到真系呢个研究啊喺六十八去到八十岁咧，咁开始咧就已经话唉唔好太痛苦啦。唔使咁惊啦，咁、但系讲就咁讲啫， 系咯， 几时都系要小心，系嘛，尽量少啲吓，唔好话真系搏命食，搏命食啊， 唔系咯，即系长食长有啊嘛，系咪？ 长食长有咧，另外一样嘢咯，又关于年纪大啲嘅乳癌问题啦， 系 老人家乳癌啦，咁啊，通常今日见到报纸咧，香港有间医院咧就应该睇下呢个乳房健康，去到四十岁咧就两年检查一次，呢、这个所谓啲好多 screening 啦， 系 啊，呢、这个就乳癌呢个问题啦， 系， 但系你啲咁样一路普查。去做到几多岁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 为 什么呢？因为发觉呢、我们乳癌呢亦都是有一个问题呢，很多老人家有的。七十岁以后很多的。譬如呢在外国呢就发觉呢三分一的乳癌死亡呢、就是很多是年纪大一点。而通常这一班人呢就是去到七十岁以后先至发觉，哎呀，我有乳癌啊咁样。如果你话去后生去到，七十岁以后唔使理啦咁样，放心咧，有啲人又会即系走甩咗啦，就变咗咧又系咁不幸咧，乳癌发生咧都唔知道啦，咁、要早啲，即系要知道越早医治。越早治療就最好啦。當然你最簡單就是照個所謂乳房造影嘅，呢、這個咧即係所謂係呢、這個支出咧，唔應該係太大嘅。咁、所以話咧，如果你去到七十至七十四歲到咧， 你都是做这个譬如你说、我怕的一年两年做一次乳房造影呢、是你是一个有帮助的。 是最好是每一年呢都做晒那些即检查啦。 是啦身体检查咁样系咪。 是啦咁佢哋发觉去到而家做到74岁呢、就都 OK 的。咁、想呢样嘢呢就应该做的。 明白。 是啦咁另外呢一样想讲讲呢、我哋成日要食血压药㗎啦年纪大咗食血压药。但记得有啲血压药呢有啲所谓唔係好紧要嘅副作用、譬如有隻啲好常用㗎啦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呀。 哇钙离子通道 阻滞剂。 好常用㗎啦呢个。但佢好多人食咗呢咦点解迟啲我哋有啲医生又俾埋啲利尿剂佢呢、原来发觉呢呢啲係有啲脚肿㗎。是啦呢、這个副作用就是脚肿。咁如果有呢啲问题呢好肿到犀利当然我哋转啦。但另外一种啊英文就是 ACE inhibitor 啦、又系好常用嘅。大概 10-15% 呢就会有咳嘅干咳嘅。 干咳。 係呀啲老辛苦食健咳药水都唔得嘅。 去啦。 佢食咗呢啲咁嘅血压药。 食下嗰啲润下嗰啲嘢得唔得㗎后 来。都唔得嘅。都唔得嘅。咁、所以话如果譬如你啊我有血压高啦食咗血压药咦有啲会咳多咗喎好辛苦喎、咁就要问医生啦、我啲咳系咪因为隻药嘅问题呢如果真系咁咪换一隻药啦又或者你脚肿啦唔该睇睇系咪又需要换一隻药啦而家嘅血压药系好多系好方便好简单所以、各位呢如果有血压高唔使驚哎呀咁死啦我食药咪要食成世咪食一世囉当维他命咁食咁最紧要控制到你嘅血压啫。 係咁啊喺四个范畴头先你医生都讲咗好多啦即係喺高血压啦胆固醇啦乳癌啦大肠癌啦咁仲有一个就係、新冠肺炎啦咁啊呢一个就係成日要挂喺后边啦有冇啲温馨提示同我哋神官嘅听众讲下。 我觉得而家呢就唔好话太过驚唔好话恐惧、我哋係有嘢要做尽量去做痛苦个个都痛苦、精神上啊金钱上啊咁啊前路茫茫啊几时远呢成日、都系问呢个问题但我哋点知啊系咪、真系唔知唯有呢就所谓希望我哋啊要咬上牙根 系、 一路要系一个正能量系有个希望呢、这个世界呢永远唔会系最衰嘅 系 会有梗有曙光嘅 冇错 有信心 系， 同埋听住神光第一次， 啱啊！转下转下，神光又出嚟啦，系咪？ 系啦。 好，今日朝早唔该晒李医生， okay, 多谢你，拜拜。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山下智久独立发展第十一张的 single 作品《今次 Night Code》，同时在全球30个国家推出之外，亦都制作了7个不同语言的 MV。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山下智久 Night Code》。由日本跳出国际亚麻 P 山下智久的 Nice Cod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晨光追踪31 早上9:25的时间大家居家抗疫梗係可以又听收音机又睇电视。 係啊睇港台电视31有咩睇当然要请咳神出嚟。 早晨啊咳神 刘启生。 早晨啊喂今日呢就紧要啦。 係有咩介绍 就去到呢一个 晏昼咧已经有嘢睇啦。 诶、欸，哇， 咁咧就4:30咧，下昼3:30咧个 Facebook Live 系。 咁咧就请嚟边两位重量级人马咧？咁样，一位咧就系叶国谦啊。 哦，叶国谦， 行政会议成员 系。 咁啊，另外咧就系陈家洛啊。 陈家洛。 咁啊，之前系立法会议员啦。 系。 咁佢就系浸大嘅教副教授嚟嘅。 系。 咁今日咧就讲咧疫情当前。選舉然後咁有個密合、 哦、 好嘅嚇，咁、啊、下晝3:00啊，就係、是、又有收到消息話咧，最快今日咧會公布係咪嘅喎，係、 嗯、 有啲報章咁講啦。咁、 嗯、 所以咧呢、這個嘅討論咧，會唔會討下嘅時候咧，突然間變咗咧咁樣，咁我唔知啦。今日大家可以留意，咁啊，大家剪輯咧就會喺今晚8:00啊，4:31裏邊播出嘅。 係4:31啊嚇，咪下晝有個一個嘅就叫做 Facebook 嘅，即、就、係、是、大家睇現場版剪輯版就喺晚上，咁啊8:00係嘛？ 係啊， 4:31、啊、好，跟住啦。 咁咧跟住咧就會睇下咧有一個咧就係9:30嘅節目啊、 嗯， 叫做歷史二三事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咧？ 有啊，有我有睇噶呢个追住啊，我仲有帮手录佢 trailer 添啊， 我唔怪之得啦，咁顶啦你真系唔怪咁好听啦，讲紧 系啦， 啊喂，咁但系咧个问题嚟啦，啊即系大家咧都好可能咧成日听到自己啲长辈啊，不过你哋就后生啦吓，即系我哋可能会听到啲公公伯伯辈咧就讲下打仗嘅时候啊，佢哋又点啊，点威啊咁样嗰啲嘢啦。 我都有听过我阿公阿爷咧系卖猪仔卖去印尼嗰度嗰啲古仔噶， 系嘛？ 系嘛？ 哎哟！ 咁但系咧就你知咧就咁样嘅啲人咧讲翻啲阿公阿婆啊喺打仗嘅时候几威咧，咁就可能咧就冇咩睇头啊。 嗯， 咁所以咧就呢个历史二三事咧就揾嚟一啲荷里活嘅巨星 啊或者系咧就是、出名嘅演员啊咁去讲下。今日咧会讲咧就系、是、咧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嘅加利姆莱根咧。咁、 嗯、 佢外公咧叫做丹素布斯啊， 丹素 咁佢就系一个咧喺英国威尔斯山谷长大年青人啦。咁、 嗯、 喺二战嘅最后几个月咧，佢咧就同英国最大型嘅战舰咧海上边咧航行咗7000英里啊、 哦， 出征咧去日本嗰度咧就系、是、抗日啊。 吓、 啊，系啦，咁咧就阿加里咧就发现咧呢、這个外公咧喺大学嘅时候咧修读嘅科目咧，令佢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咧成为咧军官嘅。即系海军嘅初级军官， 系有咩关键喺度咧？读咩咧？佢 嚟 嘅，系啊！你知唔知你如果你做一个海军军官咧，去日本嗰度咧，即系对抗日军咧、 哦， 尤其是去到呢个战事嘅尾期咧，最惊系咩咧？ 病系咪？ 应该应该系一个笑位嚟嘅，不过我谂唔到。 唔系笑位系真 啊，真事嚟噶，我以为假嘅添。Sorry， 系啊， 最惊乜嘢？ 神风特击队啊！ 哦，系啊， 自杀式嘅袭击啊，因为 以前未有导弹噶嘛，咁、 哦、 于是乎咧，嗰阵时有啲死士咧就揸住架战斗机咧，直冲埋去个战舰啊或者航母嗰度啊，咁样咯。咁啊，亦都因为呢啲咁嘅袭击咧，咁啊得佢阿公公咧就失去咗最好嘅朋友啦咁样。咁、而阿加利咧亦都去咧去到日本啊，由另外一个度咧去。了解呢个神风特工队嘅， 明白，好，仲有20秒，七神， 系啦，咁啊廿秒啊，咁唔使讲咁多啦，今晚咧午夜广场咧有历史系咁话， 历史系咁话， 都系讲翻啲历史， 大家咧就系讲下啲历史嘢啦吓，咁啊好啦，咁啊听日再同大家。 好啦， 唔该晒 Cason， 系啊，咁啊，在家抗疫啊，真系除咗扭开心机，仲可以打开电视机睇港台电视3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全日禁止堂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明白措施会为市民带来不便，但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一起咬紧牙关度过。而收紧堂食措施实施之后，公园并没有关闭，大家在公园进食时，市民都要谨记坐开一些。陈肇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有关措施要7至14日才见到成效， 而从确诊患者的病发日期和病毒的繁殖率来看，专家的观察认为确诊数字已经见顶，期望透过今轮收紧防疫措施可以令疫情平稳，再将疫情压下。被问到三十多类获豁免检疫人士是否导致这轮疫情爆发的原因，陈肇始表示，现时基因排序已有实证证明，因早前卫生防护中心都不知道源头，因此现时知道之后会严肃跟进。新西兰宣布暂停执行同香港的引渡协议，外长彼得斯表示，鉴于北京通过对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新西兰已暂停同香港的引渡协议，并在其他对港措施方面作出修改。彼得斯说，新西兰在处理对香港军事和技术出口等的问题，将采取和中国同样的措施。新西兰已经更新旅游建议，警告民众港区国安法实施带来的风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68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其中64宗是本土病例，新疆有57宗，辽宁大连6宗，北京本土亦有一人确诊，患者同大连早前确诊的病例有关，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昨日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34宗，24宗当日转为确诊，目前仍有306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计83959人确诊，4634人死亡，78934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在开发新型肺炎的疫苗方面做得不错。特朗普到北卡罗来纳州参观一间参与生产进行临床测试新型肺炎疫苗的实验室。特朗普在参观期间有戴上口罩，是他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对于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特朗普表示最近没有见过对方。有报道指两个人最后一次同时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今个月10号在迈阿密访问南方司令部。另外，特朗普又表示有望在年底之前推出新型肺炎的疫苗，他提醒民众要注意保持社交距离，严格保持卫生，避免去人群密集的聚会和室内酒吧，在适当的时候戴上口罩。他又对经济复苏充满信心，认为仍未开放经济的州份要开放经济。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最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34点，升233点，总成交金额7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2点，升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35点，升15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31元，升10.5；阿里巴巴244.6，升5.6；中芯国际25.6，升7.5；美团点评189.5，升4.5；中国铁塔1.42，升2仙；斯摩尔国际42.45，升2.5；新用能源94.2，升2.15；小米集团14.94，升3；友邦保险73.1，升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33，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4，人民币6.99，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 日经平均指数报22812点，升96点。港金现价报18270蚊，升3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64.65美元，卖出1966.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安德道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振华道去牛头角道挤塞，排到去诺雅苑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安德道，咁亦都影响到振华道去翻牛头角道挤塞，排到去诺雅苑。咁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虎山道游泳池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和斜村。屯门公路出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呢一段就慢车。西贡嘅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同埋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海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淑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鸟随天飞。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这个爸爸好大只噶， 他又教游水又教拳。 这个爸爸咧，同佢个女嘅年龄相差50年。 咁佢系边个啊？ 我系黄泽峰，我认为做爸爸最重要系一力承担。 想知道黄泽峰讲咗啲乜？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简单一句啦，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 九点四十分，享乐时代呢家嘢咧就唔系阿 O 同埋小白两个人讲就得嘅，当然要请埋彭爷出嚟一齐倾下偈啦。彭爷早晨， 早晨彭爷， 小白各位晨光嘅听众，我都系听众嚟噶，我而家要听嘅，梗系享乐时代啲主持人分享嗰啲嘢啦，你知道我最中意噶啦。 系啊，饮饮食食啊，今日都系讲，因为首先要问一下迎接一个新常态啦，咁啊两位拍档小白同埋彭爷，你哋有冇谂过听日开始咧就 lunch 嘅时候都唔可以堂食啦，咁啊夜晚黑都唔可以堂食啦，咁即系叫外卖叫得多咗啦，有机会系咁。另一个机会咧就系、是、要买多啲送翻屋企，准备煮或者自己 pack 饭盒啦，咁样呢啲咧都系一啲疫情下打工仔嘅新常态嚟嘅。咁啊小白会点啊？彭爷会点咧？ 好啊，彭爷答先， 我答先。咁咧，我就應該冇影響嘅，都係，我諗要多咗外賣飲嘅啫，即係冇得堂食啊嘛，咁咪多咗外賣咯，係嘛？咁啊，其實自己又唔係好叻煮嘢食，雖然我識煮飯，但我又唔係好叻煮嘢食，咁外邊啲人一定係煮得好食過我噶啦，咁我咪可以有機會咧享好多口福咯。 咁但係咧，喺叫外賣嘅時候咧，我都特登訪問咗一啲咧叫做食肆嘅老闆啦，或者一啲食肆嘅工作人员啊，咁佢都提醒市民咧，特别系 lunch 嘅时候啊，咁啊，希望大家咧分段啊，即系弹性咁样叫餐，因为咧都知道啊，通常 lunch hour 就系一点至两点啦，咁样，咁好多人咧就会一点嘅时候落 order 咧，咁你两点咧随时个饭盒先到嘅，因为你要知道嗰个密集式同埋嗰个越嚟越多人喺嗰段时间嗰度叫外卖，同埋一间餐厅其实未必。 够啦，喂，不如咁啊，即系你解释够啦，我明啊。我想话咧，咁我会同啲老板讲啦。咁你不如整啲优惠咯，嗱，十二点前落order嗰啲咧就搬家咁样。咁我肯定佢分到段啊。 系啊，可能真系要咧，一翻工嘅时候咧，十点半啊，十一点已经聚集晒所有同事一齐落 order 咧，因为嗰张单系大嘅，有阵时有啲偏远啲嘅 office。系啊，咁你谂下，所以呢一样嘢做雇主又好，咁样或者做一啲头目啊，嗰啲主任级嗰啲，要谂下计仔，叫啲员工即系可能分段放饭。 系啊，喂，你哋有所不知咧，即系如果呢方面咧，我哋嘅监制咧，阿梁主任咧，佢真系好一个主任嘅角色啊！佢而家通常嘅新常态，十一点零就会叫我哋嗌外卖咯，咁样 醒目 嘅， 阿梁主任好醒目嘅， 我哋嗌得嚟，十一点零嗌得嚟啦。真系咯，差唔多真系接近一点松啲先有得食咯。 系啊，所以嗱，呢个都系阿彭爷以至我哋嘅梁监制啦，系啊，梁监制嘅弹性唔系上班时间，弹性叫餐时间啦，呢个 看破世情啊，佢 系啊，咁所以即系希望即系透过大电波咧都提一提啦，温馨提示啦，即系雇主又好，雇员又好啦。 系咩啊？ 享乐时代就我而家可以讲啦， 嗌外卖啊， 系啦，就系关于嗌外卖啦，因为嗱，你谂下呢个新嘅常态。好多朋友仔都喂其实食外卖咧食啲简单啲嘅面食啦，唔通真系食喂九大鬼啊？ 重点啊，唔该。 系啦，个重点系乜嘢咧？就系、是、我今日咧就想讲一间咧喺大角咀啊，即系屋企附近咧一间咧刀削面咁啊。呢间刀削面咧其实 山西噶。 佢冇標榜自己係山西定山東喎、 啊，好似有啲印象喎、 啊。係啊，嗱呢間 個招牌黑色㗎個門面， 黑黑地藍藍地咁樣啦，咁樣咁總之呢間刀上面咧就我自己試過叫外賣嗱，首先個份量我覺得係夠一人前嘅，即係一個人食咧， 一人食 係啦。你叫嘅時候咧，有陣時好怕咧，你叫啲面食，譬如當雲吞面咁樣啊，細勇行街咁樣。我成日觉得一个 lunch 咧，我食嗰三粒云吞同埋嗰个碱水面咧，我完全 唔 饱啊！即系要加底或者要饮埋碗 汤。OL 份量嚟噶嘛？ 系啊，真系广东嘅面食咧 ，sorry 啊，依家即系如果做 lunch 咧，我就未必得啦。咁但系咧呢一碗嘅叫做刀削面，首先咧佢系 live 人手整嘅，即系如果你有试过喺入边堂食嘅话咧，你就会见到有个师傅喺度削削削批批批咁样啦。 托住个面团，然之后使唔使托喺膊头噶？ 唔使噶，佢手揸住，可能佢手臂比较粗壮啲啦，或者佢嗰碌面团系啦，好型咁样咧，好似嗰啲日本嗰啲咁样，但系其实 啲面。 面粉佢削咗落边度啊？ 削咗落啲汤嗰度，咁咪一路煮。 死喺个汤外边。 因为佢系透明玻璃噶嘛，咁你可以望到个师傅系点样煮啲面粉。 表演埋添， 即系嗰个演员嚟嘅啫。 系啦，咁啊，喂，嗱，讲真咧，即系佢个麻辣，我就觉得几出众嘅。同埋咧，另外佢有个手撕鸡嘅冷面咧，都系用翻刀削面咧，佢。去撈嚟食咧，其實啊，我覺得凍少少有陣時熱辣辣咧，你未必想，係咪啊？ 就刀上面用刀上面咁嘅款嚟做冷面，真係未食過。 係啊，咁佢上邊咧就會加咗一啲青瓜絲啦，咁啊會加咗啲麻醬、辣醬啦，又會有花生啦、芫茜啦，同埋葱啦，咁樣呢啲咧都係比較 冇肉㗎。 夏天有頭先講手撕雞嘛，係啊，咁啊加咗手撕雞嘅元素落去，咁啊變相就比較清淡少少啦。咁如果買翻屋企食咧，我都覺得 OK 嘅。嗱，講真， 問題 係你， 我想問咧，咁佢係一個套餐咁樣買定係散叫咁咧？ 佢係一個套餐嘅，不過咧嗱，講真，頭先咧我就覺得咧，即係一路都覺得啊，都幾讚啦，或者都覺得幾好啊。不過我就覺得個套餐係比較貴啲嘅，佢就咁一個手撕雞冷麵。米线咧，再加多一杯嘢饮，都成六啊几蚊啊！如果外卖嘅话，咁啊， 杯系咩嘢饮啊？有冇特色噶？定系即系汽水一杯？ 冻柠茶，冻柠茶，冻奶茶咁样噶咋？咁啊， 会唔会有啲特色饮品啊？自己嗰啲 都会有嘅， 纸杯千葵啊，即系啲乜鬼嗰啲咁样。 我有睇过，佢有一种特色嘅饮品啊，不过嗰种特色嘅饮品，我见 到你啦， 系啊，好似麻麻地咁样 啦， 系啦。因为咧，佢本身主打做刀削面咧，我真心讲咧，呢一种面质咧，令到我是有啲一試難忘嘅，點解咧？因為咬落去咧，嗰種刀上面嘅質地咧係比較彈牙同埋韌啲嘅。嗱，彈牙同埋韌咧係一線之間嚟嘅。如果你係哇冇牙婆嗰啲咁樣同你講話，我啲牙已經甩曬咯，咁梗係覺得硬啦。咁但係如果你係 會出攞唔到啊？ 係啦，如果你後生仔咁樣，咁你梗係覺得彈牙啦。咁呢一樣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嚟嘅。咁我仲係少少啊，呢條皮後生啦，可以講我仲有牙嘅咁樣啊。 哦，原來呢啲刀上面係攞嚟測試牙力嘅。 咁所以咧，我一路。嚼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几有嚼劲。但又放心，未至於咧，嚼極都唔斷嘅咁樣。 好好啊，我最中意嚼人啊。 係啊，嚼人好啊，真係嚼人都俾你揾到呢個位啊。咁好啊，發泄下嘛。咁啊，唔好嚼人啦，嚼面啦。可能啊，呢、這個刀削冷面咧，就係會係如果住開旺角區啊嗰啲，咁你又可以叫下呢啲外賣啦。講真，近排大家都係收集緊啲外賣紙嘅。如果你唔想用網上嗰啲 Apps 嚟點餐嘅話咧，你收集啲外賣紙，你先知道人哋鋪頭有。啲咩食噶嘛，系咪先？ 哇，讲开呢个咧，收集外卖纸嘅经验咧，真系我最近又系呢个大角咀，我谂都系阿欧你介绍呢间刀上面附近一带咧，又有一啲嘅面档咧，咁啊新开啦，咁我走去埋去咧，就问佢有冇外卖纸想参考下噶？我冇外卖纸啊，你自己上嗰个唔知乜鬼平台嗰度自己睇嗰个摊牌啊。 咁科技， 未讲完我已经啊得，我冇兴趣嘅啫。 系啊，其实呢啲啊好基本嘅。即 系冇诚意啊！ 你咪盏冇生意做咯，呢啲咪 系啊！咁啊，人哋有生意做就有张外卖纸俾你睇下啦，点下餐。因为咧，其实点餐咧，嗰啲伙计咧都尽量好脾气噶啦。不过又系有啲饮食， 你遇到有啲怒气嘅咩？ 唔系，有啲饮食业界嘅朋友有讲啦，话因为依家接，尤其是听日预料咧个 lunch hour 咧系超级繁忙同埋超级甩碌嘅，可以用呢两个字。所以咧，大家落 order 嘅时候咧，就唔好刁桥扭令啦。咩叫刁桥扭令？我想问 A 餐 咧，咁谂定先咯，即系唔好又呢又路咁样，好烦噶嘛，你接波单啊？ 系 啦，不过咁，如果从嗰个老板嘅角度咧，即系饮食业界咧呢轮咧又话啊，又疫情啊，又嗰啲嘅社会运动啊，影响到，冇生意做啊！嗱，如果你当商机嘅，喂，而家听日咧嗰啲生意就会冚冚嚟噶，我哋要加大啲人手啊，点样？咁唔系应该正面啲咁谂咩？ 系啊，应该可以咁样谂，不过又好似饮食业商会个 生意得滞系咪啊？ 主席咁样讲啊，唔系间间餐厅都可以做到外卖嘅咁样，咁有啲做唔到外卖嗰啲食肆就可能闭翳少少咯， 即系难招呼啊！真系有生意就话有生意，冇生意就话 系啊！咁都系好似你头先开节目咁样讲啦，穷则变，变则通啦。我都好怀念嗰啲外卖 咯， 系啦，外卖车嘅生意嘅咁样。咁但系当然你自己谂下嗰啲条款同埋有冇违规啦，我哋唔识噶嗰啲系啊， 有冇饮食牌啊？ 系啊，咁啊，总之大家同心抗疫啦，啊，做个乖仔乖女啦，咁啊，迎接听日嘅新常态咧。 好，又谂下食咩外卖先。 好。 首作品啊，嚟自方浩文嘅《All We Have Is Now》。记住自己当下当刻拥有嘅嘢，记住自己今日 lunch 仲可以堂食，知道未？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朝早啊，9:54嘅时间，晨光 Morning Call 有阿 Yvonne 喺度，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小白， 你好，你好，身体健康啊，祝你身体健康先。 大家咁话啦，阿彭爷爷啊，挂住，仲有啊。 我都掛住， 我哋都掛住佢， 我都掛住 Barbie 同埋掛住 Heidi、 Heidi、係 啦，全部都掛住，係 啊，係咯，掛住你，快啲，快啲可以同你一齊聽，一齊講電話。 而家都仲係要我哋分一分流先啊嚇， 係啊，喺人流上分一分流。好啦，以往今日打上嚟有咩祝福嘅點唱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哦，係因為我細佬咧聽日生日啊， 弟弟弟叫咩名啊？ Victor Jung Happy birthday 啊！ 系啊，听日系啦，预早同佢庆祝啦。 又继续大个仔啦， 系啊，再大个啲啦吓，咁啊，请家姐食饭啊，疫情过去咗之后啊， 系啊，而家都系啊，之前个都系冚唪唥，而家都系电话讲啊，真系啊，系啦，仲有系啦，咁我有几个点唱嘅，系啦，咁都系点俾爸爸妈妈啦，即系佢哋都系要，因为爸爸妈妈先生都去出嚟啊嘛，咁咧啊，祝佢身体健康啦，咁咧就你哋香港电台全台啦， 诶，多谢你， 多 谢晒， 系啊，唔该晒，系啦，咁系，仲有仲有我哋太极师傅啦，咁啊，黄志明师傅， 系， 同埋师母，因为佢而家疫情都系教唔到我哋，我哋上唔到堂，不过佢做咗 YouTube 教我哋啊， 劲喎！我就系啱啱想问啊，会唔会透过呢个网络咧，去即系继续教你哋咧 ？WhatsApp 我哋就话俾我哋知啊，即系佢真系义务教噶嘛，仲要办免费叫我哋 YouTube 上咯，真系好多谢黄志明师傅，系啦，咁仲有护老中心嗰啲人啦吓，同埋就想特别点俾医护啦，服务性行业嗰啲香港市民啦，啊，希望佢哋即系坚持忍耐。我哋香港一直得嘅， 讲得冇错啊！贴题嘅作品带嚟有郭富城 Air 王嘅强，系咪啊？ 系啊，我哋慢慢享受呢首歌，同埋真系要好似首歌咁，个个都咁强。 系啊，好啊，多谢你嘅电话， 多谢 叶汪。虽然喺度啦，但系我哋都仲见到咧好多爱啊，系咪先？ 系啊，加油，一齐同步跨过，俾心机。 都系啊，系啊，多谢你哋啊， 好，多谢你， 拜 拜。 虽跨多少个山，漫漫长路与海，方可真正觅到心里精彩。虽经多少次爱，